记忆，熟悉的轮廓，期望能再紧抱着我，你却不肯回答。只想再听 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那英，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。很多人知晓那英的歌，仿佛一直是一笑而过梦一场之类的老歌，但那英在今年终于推出了第一支个人单曲《夜光》。这首歌在钢琴与飞扬的弦乐之间，那英极具磁性的嗓音带着情绪由浅入唱，唱出了惊鸿一瞥的千年之恋。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，在你的左手，在你闪烁时候沉默，等你的抚摸，醒着做梦，听人潮翻涌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，在无声慌忙的宇宙，情愿被孤求，在独自拥抱的冷冬，黯淡过淹没，转身回首，又随你漂流，残留着擦亮我黑夜里不眠的

的声音，为仍然陌生的爱人，勾起我幻想当中一切性感。手如何推开丝丝人，天空中一切就定似假还是真。口喝上你的吻，终于也未能，却嘴角已缤纷。多么的想将你拥进怀里，热烈再吻，可惜声音不会转化，形象已再靠近。双手捉紧，只有一片迷惘。准我录下你的声音，为悠悠夜深一个人，不想放低听筒的一刹气氛。手如何推开丝丝人，听筒中一切就定似假还是真。口合上你的吻，终于也未能，却嘴角已缤纷。多么的想将你拥进怀里，热烈再吻，可惜声音不会转化，形象现在靠近。双手捉紧，只有一片迷惘。 九来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最近网传一名女子连续31天不用洁面产品洗脸，皮肤反而神奇般的变好了。 让人无比怀疑，难道一直费时费力费银子打理脸蛋的妹子们洗了个假脸？于是呢，专家说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呢，确实是我们皮肤的一道天然保护膜，它能滋润皮肤，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。但是长皱纹呢，主要是和皮肤胶原纤维、弹力纤维的老化有关，与油脂多少关系不大。超过两天不洗脸呢，油脂、灰尘、细菌等在脸上大量堆积，会堵塞毛孔，容易感染，可能引起皮炎、痤疮等问题。所以我们呢，还是好好洗脸吧。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，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，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，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，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，谁在树下追似水年华，你一个人害怕我就把你带回家。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，我说不如演亚当夏娃，你的西瓜我的绿豆芝麻，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，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，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，你跳你的恰恰，我唱我的啦啦啦， 走过山的时候，山不说话；当我路过海的时候，扬起脚底的沙；当我想去找你的时候， 只有云在和我对话。 北京经典音乐